认为民众应该尽快接种。至于另一款辉瑞 BioNTech 疫苗，在英国目前没有接种后出现血栓症状的报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今日覆盖，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该区气温普遍较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普遍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稍后转吹东风6级。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华州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维斯亚在最新主演的爱情喜剧饰演一位逼婚的女朋友，再同陈家乐合作，哪一场戏最难忘？ 就是落药那一场，即是摆明要毒，是啦，摆明要落药的，在个男朋友那些饭送那里。因为可能真的很喜欢整蛊他啊，即是我觉得这场是摆明是整蛊他，他又不可以表露出来，我觉得这个很过瘾，这场我自己最喜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哲迪斯。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3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我看我哋全是老。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们全是拒绝爱上 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Hannah。 復活節悠長假期，咁啊，琴日正式開羅啦，哇，人山人海到嘅地步咧，我今日突然睇報紙咧，仲有啲得人驚，所有嗰啲主題公園咧，迪迪尼嗰啲咧，爆到嘅地步，喂，大家忘記咗咧，我哋仲喺疫情當中噶，未過噶大佬， 同埋多咗真係好多好多人去行山添咯， 咪咯，哇，真係啊，即係就好似咧美國咁咧，因為美國係 Spring Break 啊嘛， 嗯， 係， 咁於是乎啲學生哥咧就湧曬，尤其是即係比較熱嘅南邊啦，咁就去曬 Florida 啦、邁阿美咁樣啦，又係。哇！成條街都係冇人戴口罩噶啦， 同埋香港好多沙灘，可能因為近排咧天氣熱咗咧，突然之間咧啲人係湧曬去沙灘度玩水同埋玩沙咯。 唔係因為係上個禮拜，我記得好似先至係公眾泳池開翻啫嘛。 嗯， 係啊，咁所以嗱，而家一街都係人啦嚇。咁但係其實香港好似接種疫苗嗰啲比率咧，係唔知都係幾個 percent 嘅咋 嚇。係，我哋仲未清零嘅，所以大家都要唔該小心啲嘅。 係啦，小心為上啦。 係啦，咁我見到即係其實有啲網上都話咧，其實呢幾日假期咧，其實都要去即係除咗户外之外咧，都話中意去啲嘅 staycation 啊， 都幾咁渣噶 staycation 一個我覺得而家好興噶嘛， 佢哋話 你哋有冇試過啊？過嗰一年，哇，咁好歐啦！如果大家冇試過， 唔係嗱，應該咁講，我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咧，我就冇去 staycation 嘅，就反而咧之前咧，即係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有一年裏面咧，因為我自己做嘢嗰間公司咧，都有少少員工福利咧，可以俾啲同事申請去啲酒店度住翻一兩晚嗰啲就有咯。 係兩星半級係嘛？啲酒店 唔係都 OK 嘅 ，OK 嘅， 三星都唔到，兩星半， 所以我哋唔知咯，因為而家即係啲人講就係話 staycation 咧，哇！即系去伴，即系去女朋友啊、男朋友咧，只要拣啲唔靓嘅，即系唔系 唔靓 嘅先去，吓唔靓嘅就唔去啦。仲要咧， 唔系咁你唔靓嘅，你去嚟做咩啫？你梗系要去啲靓嘅啦，要你去得 staycation 系咪先？咁你同屋企有咩分别啊？如果你真系去两星级嘅话， 系啊，咁可能你哋即系佢哋未搬出嚟住嘛，咁即系以前可能就会去啊，即系依一啲咁嘅假期可能会去日本啊、台湾啊、泰国啲短程嘅旅行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喺留喺香港嘅话，可能你住几日都要成几千蚊嘅，仲要连埋嗰啲即系 buffet 啊，仲要即系海景房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话啊，其实都冇悭到。 不過唔係啊，我都有朋友咧係好中意去 staycation 嘅，咁然之後咧佢仲話咧，但係佢屋企唔係冇地方嘅，因為佢都係自己人住嘅，但係佢要定時同佢嘅另一半咧就去 staycation book 間房咧去玩，玩係咩咧？就係真係全間房打曬卡，每一個角落都影相，咁然之後亦都會盛裝咧打扮啦，帶曬啲名貴嘅首飾咧，就落去嗰、那個酒店嘅飲嘢嘅 lounge 嗰度咧，一定要坐喺度好靚好 elegant 咁樣飲翻晚咯。 嗯，純粹都係打卡。 即係總之 staycation 都係扮咧，好似旅遊咁樣啦，咁所以都要打卡啦。咁使唔使佢哋要扮到好似咁樣咧？即係覺得自己要堅持帶埋 passport 去啦。即係喺大堂註冊嘅時候都堅持話你要 mark 低我嘅 passport， 我而家扮旅遊啊。 係啦，我咪 要扮出咗境啊。 但我想話，咁你去完之後，你又唔拎啲手信翻嚟喎？ 係啦， 通常旅行之後，無論點都好，都總有少少手信噶嘛，可能。 係啦，咁啊，總之大家用盡自己嘅方法啦，去 enjoy 呢幾日啦。咁但係都要繼續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啦，同埋即係戴口罩啦，都慣咗噶啦。而家唔戴口罩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認唔到大家嘅樣啦。乜你下半橛係咁嘅樣㗎？好耐冇見，認唔到添咁樣。 唔係啊，要諗耐啲咯，即係遠距離見到，即係個好似你又唔係太熟，但係又認識嘅朋友，有時真係。要望到好實，係咪你？係咪你？啊，係你啦！ 但係我想講啊，有好多人喺度話咧，即係呢一兩年咧，戴得多口罩咧，慳咗好多咧化妝品嘅錢噶嘛。基本上，因為你遮咗半邊面咧，都唔使化妝。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反而用多咗錢咧，去買眉筆㗎。 係，即係就係發水券係嘛？係 啦，淨係獲兩條命。 因為唔可以怠慢啊，即係唔可以咧大細微啊，即係上下唔對稱咧，因為所有 focus 淨係喺眼嗰度嘛。 太惡 啦！即係平時睇唔到咁清楚噶嘛，淨係睇你啲爆牙咁樣咧。而家冇得 out full 啊， 冇啦， 好聚焦啊咁樣。係啦，咁啊，亦都即係我諗啊，對於同志嚟講就冇咩分別嘅，戴口罩呢家嘢，因為個個尤其是男同志咧上機 app 咧，個都冇戴口罩嘅，嗰啲相就 咪睇唔到個樣，因為 係啦，通常咧冇頭噶嘛。 未，我覺得疫情之下戴口罩咧，我有啲嘢好轉咗啫，我嘅鼻敏感啊， 啊， 我覺得即係touch wood咧，我係少復發咗，同埋即係我覺得都幾即係舒服咗咯，冇以前成日咧起身就會打一次。 唔係，同埋防疫之外咧，你唔覺得過去咗嗰、那個即係高峰嘅即係流感期咧，其實你少咗傷風咳咩？少咗感冒咩？真係冇，因為就戴口罩咯。 系哦， 所以我觉得就算疫情退却嘅时候咧，我觉得即系有一只习惯咧，喺一啲即系身体冇咁壮健嘅时候戴翻口罩啊，空气污染比较差嘅时候戴口罩啊，又或者系流感嘅高峰期戴口罩咧，我觉得应该要成为我哋平时嘅习惯啦，差唔多啦。 都系噶，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即系可能系即系五六年前，如果系戴口罩咧，啲人就会觉得你一定系有重病啊， 同埋会弹开咯， 一定会我避开你先。咁而家可能真系你有少少伤风啊，或者你真系唔想即系搭地铁控到人。咁埋咧，搭個口罩其實真係有個即係感覺好保護咗自己啊！咁即係我覺得我會即係人多嘅地方，我會繼續戴嘅。即係就算之後， 而家啲口罩又靚咗好多啦，顏色又多咗好多啦。 係啊，而家啲口罩你點會諗到今時今日嘅香港喺呢個中環區，然後嗰、那個即係開口罩嘅地方咧，嗰、那個鋪咧喺間金鋪嘅隔離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原来呢个世界去变到咧，即系原来好多嘅价值都已经系唔同咗，或者系相近咗咯。 或者你行开去铜锣湾，你突然间发觉呢条街里面有几间嘅口罩嘅铺头咯，就系地铺，唔系上楼嗰啲。 好啦，正式开始呢一个咧，悠长假期啦，无论你 staycation 又好啊，还是安坐家中咧，就之前呢个自己人都好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今个星期咧，当然啦，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咧，就系、是哥哥离世啦吓嘅纪念日啦。咁就系因为都系四月一号啦，我哋永远都记住啦，永远都系啊，系嘛？庄思敏话斋，永远都怀疑哥哥啊！啲人就喺度问，到底你怀疑啊哥哥啲咩咧？ 系永远啊， 系啊，永远怀疑哥哥、啊。你怀疑佢咩啊？你咪仲系怀疑佢系直啊？咁我希望庄思敏你真系死咗条心啦。OK 吓、啊，佢就系个 gay icon 嚟嘅，咁所以你唔好再怀疑啊哥哥系直啦。 系啦， 真系好笑。 但又唔知點解佢 post 嘅時候唔會望下啲字 嘅 噃， 唔係明嘅。你打呢個中文字嘅時候，無啦啦就懶醒咁啊，幫你咧加埋第一個咯。咁好心你 check 下啦，懷疑哥哥。搞唔搞得掂啊，阿思芬？搞得掂啊！嗱，今晚我哋有四个节目主持人嘅，阿思芬咧系帮我哋咧急救咗一样嘢，所以佢都未离开。 隐形 系 自己人 ，OK 系嘛？搞掂系嘛 ？OK 吓，咁啊，我哋永远怀念哥哥啦。咁所以今日晚上咧，我哋都会带播阿哥哥嘅一啲精彩嘅经典同埋遗作嘅。嗱、另外一样嘢我想讲下，因为今个星期我突然间听到个消息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因为咧，我过咗14年，我哋访问过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有直有挛啦，有疑似直又可能系挛啦，好多不同类型噶嘛。你记唔记得好多多年前嗰阵时系Tina喺度 ，Coco 嗰阵时应该系做紧环节，应该你未必有机会见过佢。 我知道你想讲乜嘢，我未见过。 我哋访问过鲁振纯噶嘛，你记 得啊？ 佢上过嚟噶嘛？ 系啊。 咁同埋嗰次咧，其实我哋访问佢嘅时候，佢话系啊，平时我哋都有听，唔该阿思芬啊。我哋平时都有听自己人噶，佢话喺冲紧凉嘅时候咧，就会听自己人，唔知乜嘢冲凉。我係好記得呢個 detail 嘅，你記唔記得？ 臨瞓之前先沖嘅嘛，沖到乾乾淨淨咪瞓上床咯，可以。 係啦、總之佢係瓊乾水嘅時候就聽自己人啦咁樣。咁嗰一次咧就我諗大概嗱，我就即係好坦白講咧，佢冇喺節目裏面咧就係承認或者係否認自己嘅性取向嘅。 Okay, okay. 我亦都冇問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好闊達地願意上嚟自己人。咁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㗎啦， 係 嘛？即係你到底覺唔覺得需要去 declare 呢樣嘢，就你自己去決定啦，同埋係定唔係，其實你自己先知啦，係咪？咁但係嗰次我哋都有訪問咧，我哋最主要就係問佢，因為佢以往佢真係演過好多一啲同志角色㗎嘛。係 啊，甚至乎就算嗰個唔係一個同志角色咧，都會用一個比較女性化嘅打扮，一啲古裝嗰陣時咧，咁樣都會演繹嗰啲角色。 係啦，嗰陣時我哋就即係有少戥佢不值嘅，即係成日都淨係做一啲咁點講咧 stereotypical 啦，即係 總之大眾長久以嚟嗰陣時，尤其是嗰個年代咧，覺得機 man 就係咁噶啦，乸人啦、cam 精啦，啊，總之就唔會係好人啦咁樣。咁我就話哇，即係你做一個演員，演來演去都係呢啲角色咧，都即係戥你有啲唔抵啦。佢話，我記得佢嘅回應係話，喂兩餐啫咁樣。 打份工啦、 啊，打份工啦、啊、咁但系点解要提呢个鲁振纯咧？咁就因为佢最近好似接受一个系咪网台访问，我都唔记得咗啦。 应该都系啊。 系啦，咁就讲开话咧，佢最近咧就打算会结婚。 嗯， 系。咁就系同好似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嗰一个初恋叫阿 Julie 嘅朋友，咁啊最近好似就唔知点样相遇翻啦。 好似唔系读书，系学唱歌啊。 系都系同学仔嚟。 系啦， 都 系同学仔啦。41年前。 系啦，咁啊挞着咗咁样啦。咁我想讲咩咧？就即系其实我。我覺得即係冇所謂嘅，到底你身邊嗰、那個你稱之為 partner 嘅、啊、你要結婚生子嗰、那個到底係同性啊定係異性咧、啊，有乜所謂啫？ 嗯， 係嘛？最緊要你忠於自己，你嗰、那個係真愛，咁其實就 OK 啊。咁即係啊，即係飲多杯落，甚至要恭賀你添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咧喺個訪問裡面咧，即係值得討論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佢提到阿 Julie 講嘅一句嘢，佢話：，啲人咁多人都喺度傳你係機，咁今次我哋結婚啊，就幫你爭翻啖氣啦。嗱，我覺得咧最有趣嗰句説話就係爭翻啖氣。 其實點解要爭呢？ 係啦，咁而家係咪同志喺你眼中好失禮你同埋好唔爭氣啊？ 係咧。咁究竟为咩要争咧？争完又点样样咧？ 嗯， 即系点解要争呢啖气咧？ 唔系，可能佢系想为佢而平反啊！因为我见有其他佢啲即系明星嘅即系朋友咧，即系演员嘅朋友啦，都话啊，我都知佢唔系基㗎啦。咁而家大家即系水落石出啦，件事即系 唔 系？ 但我哋要研究一下咩叫平反啊嘛？平反就系话你本来冇做坏事，就俾人传你做咗坏事，就帮你平反啦。 嗯， 咁但系搞基有几坏事啊？ 咁可能对于佢哋嚟讲系未必系啊，唔系可能佢嘅角色啊，佢角色定型咗咧，佢嘅基角色就系坏人嚟嘅。 系啦，即系话佢今次可以争翻啖气结翻婚，然后跟住又证明自己系直嘅时候咧，以后就可以演直人嘅角色，系你意思系咁啊？ 直嘅好人可能啦， 演好人啊 ，OK， 或者系做主角咁样系嘛？ 我唔知啊。 系咯，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係觉得即係要争返啖气呢句说话呢係有啲商榷余地啦，拎出嚟讨论一下啦，冇嘢值得要争气嘅，做返自己得㗎啦，嗰个係真爱得㗎啦，你自己开心就 OK 㗎啦，即係最紧要就唔好为咗要证明自己系直而走去结婚囉，因为只係想讲我唔系话老准上一定系行呢一步，而系因为喺我哋嘅同志界里面呢亦都有唔少啦，尤其实系上一代嘅朋友啦，都系为咗费事俾人哋传啦，又为咗要满足上一代屋企人嘅期望啦、生儿育女嘅期望啦，于是乎咧就被逼行呢个所谓结婚生子嘅直人道路啦。咁、其实系好委屈咯，如果系咁就，咁、希望唔系啦吓，而佢哋真系真爱啦，而终于系去到呢个年头嘅时候系开花结果啦。 系啦，咁祝福佢啦。不过你讲开性取向咧，我都想讲下，即系点解其实大家都咁怕基？ 唔系讲开嘅，我哋成个节目嘅主题都系性取向嘅。阿高 头都系咁讲噶。 你好似啱心嚟咁样 讲呢三个字，因为你讲开性取向， 呢 三个字， 你呢个真系好差。 我谂住听你个讲，听你个 line 啫嘛，唔系应该就系小童群英会咧，啱啱出咗个报告咧，就有关于即系父母对于孩子嘅性取向嘅即反应啊。咁咧，原来超过一半嘅家长咧，对于孩子出柜佢系即系 gay 啊 les 嘅时候咧，都有一半以上系唔接受或者完全唔接受嘅。有55% 咧都会因为孩子性取向而感到绝望，同埋有64% 咧都有啲自责嘅。咁所以咧，我唔知系咪即可能传统即系可能睇得啲电视多啊，或者见得啲负面新闻多咧，令到呢啲家长咧，即系今时今日2021年咧，咁咧对于即系孩子嘅性取向咧，都会即系好担心同埋好惊啦，同埋惊佢哋会之后唔知道即系点样去适应。 系啦，咁所以我哋作为过来人咧，我哋可以同呢啲咁担心嘅父母讲一声咧，系唔关你哋事嘅， 系啊，你哋唔使绝望嘅，其实 系啦，唔使自责噶， 系啊， 啲咁多嘢都同你哋系无关嘅。佢哋自己攞嚟嘅，即系咁样系咪？可以咁样讲 嘅系啦， 唔系拣，系天生。 系我谂天生系占多数啦，系咪啊？有时可能佢哋都有啲拣下嘅，即系败咯。我谂 系咯， 吓 唔系败都系天生嘅，你明唔明啊？你今日好乱啊！你讲开成长之后， 因为 因為我不想即係講到好絕咩嗰件事，即係中意點就點啦。其實我諗呢個世界， 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爸爸媽媽，你哋個仔女都仲係你哋個仔女嚟嘅，無論佢攣定直都係你哋個仔女。 你講開話講得好絕咧，我話學你去聽佢。 好 old school 啊！即系八十年代嘅香港电台咁啊， 绝啊你 啊！讲开你话讲到好绝咧，我话有嘢要讲下啦。因为最近有个人咧，哇，讲嘅真系好绝啊！最近咧就系纽约咧有个咧共和党即系民选嘅议员啦，就无啦啦俾人咧就影到佢。就是他好像在一些即是闭门会议里面呢即是无啦讲了一样东西就是关于呢他怎么看同志的。他说嗱即是这样即是上帝创造人呢最紧要就是讲那个可延续性啊、,sustainability 啊。咁跟住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什么呢嗱假如你将一些基人呢你摆了他在孤岛那里四十年之后一定絕種佢哋 死曬， 死曬。所以啊，同性關係真係唔係好 work 嘅，因為上帝嘅創造咧係要講嗰個可持續性同埋可延續性嘅。咁、跟住咧呢一段嘅即係 video 咧出咗之後咧，哇！俾人鬧到死啦，叫即刻道歉啦。嗱、我想評論一下，即係你設想一下，如果擺所有機人喺一個即係荒島度，四十年之後會係點？我覺得四十年之後都仲喺度 party 緊咧，應該。仲喺度 party 紧， 系咪闪晒咁样？ 咪调翻转头讲，如果你摆啲直人喺四十年喺个孤岛嗰度，佢就可能食晒啲嘢，都会死得最后。 咪咯，你谂下今时今日个世界，无论经济资源嘅可持续性去到边，你摆任何人啊，不论挛直啊，喺个荒岛度啊，四十年之后个荒岛冇咗啊，其实。唔系啲人冇咗，冇咗个荒岛， 绿沉咗， 系冇晒所有嘅大自然嘢啦，已经 俾俾人哋食晒啦嘛， 真系啦。OK， 咁所以讲嘢要小心啲啊。呢个故事教俾大家，系啦，唔好得罪啲自己人啦。OK， 喂，嗱，跟住咧，嗱，今日除咗会播多嗰经典之外咧，其实真系要播下《以人》呢个歌，不如听埋先讲啊嘛。 好， 就系全新嘅作品，来自美国一位黑人嘅同志男歌手，佢名字叫做 Little。Tones X 全新作品叫做 Montero Call Me By Your Name。 I caught it bad just today. You hit me with a call to your place. Ain't been out in a while anyway. Was hoping I could catch you throwing smiles in my face. Romantic talking,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You're cute enough to f*** with me tonight. Looking at the table and I see the reason why.Baby, you live in the life, but baby, you ain't living right. Champag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zed, don't be here to sin. If you rai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every time that I speak, a diamond and a nine, it was mine every week. What a time and a climb, God was shining on me. Now I can't leave, and now I'm making hella Italy. Never want the best in my league. I only want the ones I envy. I envy champag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zed, don't make you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名字叫做 Littleness X， 其实我大概两年前都开始留意他的名字，因为我想是过一两年到他有一只哇很大热的美国作品，就是翻唱了一只叫做 Old Town Road。咁最得意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黑人的同志男歌手啦 ，OK， 但他咧系翻玩了一只 Country 的作品啦，佢仲要个造型走出嚟咧，一个黑人同志，然后着晒牛仔装，但牛仔装不得止，全粉红色的牛仔装，由头到脚。 然後仲要嗰啲材質咧，好似嗰啲 bondage SM 嘅衫咁樣。嗱，我已經覺得咧，哇，眼前一亮啦。跟住佢嘅全新作品，哇，全新個 MV 啊，直情啊嘆為觀止到，係咪好勁啊？ 係啊，即係其實我初就係睇個 MV 先啦，即係冇睇首歌嘅內容啦。即係佢又哇好性感咁樣跳舞啦，又即係又阿當阿娃咁樣有條蛇咁樣去，即係其實入邊嘅 用走好多宗教嘅形象咁樣畫面啦。咁然後仲要係扮曬啲希臘神話咁啦，又變咗天使魔鬼啦，佢係pole dance 咁碌落上落去地獄啦。 同埋佢有 drag 到嘅喎， 有 drag 到啦，原来 drag 都仲要几靓嘅，几 cam 啦。咁然后仲要落到地獄之后咧，佢见到撒旦啦，原来喺撒旦嘅大髀上面跳 lap dance。 系啦。 然后最后咧，佢系扭甩咗阿撒旦个头。 即系佢又做天使，又做魔鬼，又做即系好人，又做坏人，又做即系创世者咁样，即系佢 好劲啊！嗰件事 呢个 MV 真系， 因为佢用咗好多啲希腊神话嘅形象啦，亦都系宗教嘅形象啦。但系你谂下，以前呢啲咁嘅形象全部都系以白人面孔为主噶嘛，变咗黑人面孔已经系好颠覆噶啦。佢仲系同志，令到成件事 cam 到晕。咁所以哇，全城震动啊！嗰啲保守人士梗系闹到死啦，就话教坏细路啦。然后跟住佢轻描淡写咁答，佢话：我唔会用我一生人嘅音乐事业嚟到去照顾你啲小朋友噶噃，因为照顾小朋友系你嘅咋，唔系我。好正。好中意佢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未睇呢个 MV 咧，记住要睇啦。佢名字系叫做 Little Nets X。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四间巴士公司今日起加价，新巴及城巴整体加幅12%，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加价8.5%，喺凌晨2:30开始生效，出年1月2日再加3.2%。九巴整体平均加幅8.5%，喺计及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嘅舒缓作用，以及九巴同新巴城巴联营过海路线嘅票价加幅之后，九巴独营路线实际平均加幅为5.8%。新收费之下，九成乘客每程多比1日至到9日。新大屿山巴士整体加幅就是9.8%。五间巴士公司在分别2018年同埋2019年申请加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早前批准其中4间公司申请，否决龙运巴士的加价申请。政府星期一起恢复新一批次伏必泰疫苗接种。预约网页显示，有接种中心未来一个星期已经预约额满。截至昨日下午5点之前，养和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至到今个月中，即是17日已经满额或者只有少量名额。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广义医院、圣保禄医院、东涌社区会堂同埋全景围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未来一星期亦都已经满额或者只有少量名额。至于科兴疫苗，5间接种中心仍然有名额，其中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接种中心未来几日只有少量名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伊朗不会接受分阶段解除制裁的计划，强调美国需要取消所有制裁。美国、伊朗和2015年核协议签署方将会在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美伊代表将会出席，但是不会同场。华府早前表示，对于和伊朗直接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伊朗副外长强调，伊朗只是和核协议现有成员国谈判，伊朗和美国不会有直接或者间接对话。伊朗外长扎里夫亦都强调，不会有美伊对话，因为无必要。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早前因为货轮搁浅而积压在运河两端的422艘船已经全数通过运河。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号上个月23日从红海进入运河的时候，船身偏离轨道，意外搁浅，几百艘船一度未能够通过运河，造成大挤塞。当局通过挖泥沙和 當局通過挖沙泥同埋拖船協助，星期一成功將長治號重新浮起。運河管理局主席接受訪問嘅時候，認為大風沙塵天氣並非導致貨輪擱淺嘅主因，唔排除涉及人為操作錯誤。管理局正係調查事件，預計兩日後公布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英伦银行公布咗最新版50英镑纸币嘅设计，上面用上咗被誉为人工智能 AI 支付数学奇才图灵嘅肖像。英伦银行从22万份嘅提名当中筛选，缩小至一份涵盖12位候选人嘅名单，最终选出图灵作为新版50英镑钞票嘅肖像人物。图灵喺二战时期成功破解纳粹德军 U 型潜艇使用嘅密码，被认为是缩短了二战的功臣。英伦银行亦都指出，图灵早期对电脑发展扮演关键的角色，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基础。1952年图灵因为同性恋而被定罪，被剥夺工作并且接受化学阉割。两年之后图灵自杀，年仅41岁。同性恋当时在英国属于违法行为，直到1967年英国除去同性恋的罪名。201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赦图灵，恢复佢嘅名誉。新版50英镑钞票采用图灵1951年嘅照片，将会喺6月23号图灵生日当日发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又有一项嘅政策被废除。美国国防部喺当地时间3月31号，亦即系国际跨性别现身日，宣布重新允许符合军事标准嘅跨性别人士加入美军。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推翻咗唔少前总统嘅政策，其中一项就系解除跨性别人士禁止入军服役嘅规定，获得 LGBTQ 嘅赞赏。喺国际跨性别现身日当日，五角大厦正式执行新政策，允许符合军事标准的跨性别人士加入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在这个国际跨性别现身日上，他们的国家提高了认识跨性别群体面临的挑战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为了令到美军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各项的措施，这项新政策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根据美国国防部嘅资料，现役美军大概有130万人，而有统计话2016年嘅跨性别军人有2450人，不过实际人数可能超过1.5万人。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今个星期咧，自己人咧，我哋嘅专题就系咁嘅。记唔记得大概系两三个星期前咧，我哋请咗咧有两位嘅跨性别嘅人士啦。咁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咧，因为以往都系请好多噶啦。咁但系今次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后生好多嘅，拉低晒我条 curve 嘅个年龄层咧。OK， 因为后生嗰班咧，即系出嚟啦开始。咁我觉得咧啱噶啦，香港系时候咧要揾人接棒噶啦。我哋啲老嘢要撒退。OK， 咁、但系今日咧就点解我哋又要捉住一啲跨性别嘅人士同你上去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咧？咁事完就系因为咧，原来大家我哋记得好似上个星期阿 Coco 已经提过，咁就系有一个咧好得意嘅字系咪啊？ 嗯，系啦，就系、是、呢个每年嘅3月31号咧，就系、是、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即系国际看见跨性别日，或者香港有啲朋友就叫做跨性别现身日咁样嘅。 系啦，现身日系嘛，变身日系嘛。O K， visibility 即系能见到啦，可以看得见啦。咁、从来我哋觉得喺平权嘅道路上面咧，其实呢一个咧目标系好重要嘅。我哋让同志系可以俾人哋见得到嘅吓。以往即系男同志、女同志。同志都唔敢出櫃啦，咁到而家都似乎個世界寬鬆咗啦。咁但係另外喺我哋呢一個 LGBT 社群裏面咧，即係遇到歧視係最多嘅一群咧，其實而家都陸續可以出嚟啦。我哋更加起見咧，越嚟越多啲年青嘅跨仔跨女咧係勇於come out啦。咁我覺得看得見係非常之緊要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捉住有兩位朋友咧同我哋傾下偈。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最近咧係關於跨性別人士咧係有一個咧有趣嘅相展，係嘛？ 即係其實之前我哋訪問Liam 同。马明嘅时候都提过，其实佢哋都本身系一个相展入边嘅 model 嚟嘅。咁个相展之前咧就喺 Eaton Hotel 度摆咗一个月啦。咁咁啱即系前两日，好似2号啦，就移师咗去中大咁样嘅。咁呢个相展咧就其实今日呢两位嘉宾咧都系即系相展入边嘅主角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其实就系Severus 啦，同埋 Yankee 嘅。 喂，欢迎两位啊！嗱，一位跨嘴跨仔年青跨仔，我要加年青嘅两字啊，年青跨仔就 Severus， 年青嘅跨女咧就系 Yankee 嘅，欢迎嚟到自己人，应下声先吓 ，Yankee 讲嘢。 Hello， 大家好，我系 Yankee 啊，多谢指教，我系一个跨女嚟。 OK，Severus 咧，应下声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 Severus， 或叫阿 Sev， 我嘅 pronoun 系 he him， 系一位跨仔。 OK， 好啦，嗱，咁不如咁啊，事不宜迟啦。首先讲一讲咧，呢一个咧最近喺香港咧举行一个关于跨性别人士嘅即系相展啦。OK， 名称系叫做乜嘢啊？ 叫做 Transgender 跨卓艺术展， 英文系 Transcendence。 OK， 即系话喺里面每一个 model 咧，其实都系跨性别人士嚟噶，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 OK， 咁其实即系成个主题咧，同埋嗰个构思咧，即系到底嗰个来龙去脉，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 呢、這個係跨卓藝術展啦，係一個叫做 Transcendence 嘅。咁佢本身咧都係喺世界公民協會啦。咁佢哋亦都係會有一個叫做跨卓頻道啊 Transcendence 而去舉辦嘅。咁入面咧就有11位嘅model 啦。咁我哋差唔多一年之前咧就已經即係做咗呢個拍攝嘅工作嘅。咁嗰度亦都有我哋一位好好嘅即系摄影师朋友啦 ，Candy 啦，帮我哋影咗咁呢啲成辑嘅相嘅。咁喺入边嚟讲咧，其实最主要都系会想好似佢哋嘅口，我哋嘅口号咁样讲啦。讲到话即系叫女人就是女人啊，男人就是女人又嘅。咁其实有少少似话我哋有时可能同事会讲话 love is love。咁我哋如果对我嚟讲嘅话咧，就会讲翻其实。女人或者可能跨性别女性其实咧都系女人嘅，咁入边咧亦都会讲到一啲其实跨性别嘅朋友仔啦，其实同顺性别嘅朋友仔咧，其实都系一样，都系咁，都系可能都系咁平常，甚至咧亦都大家都有唔同嘅才能嘅，咁所以喺呢个嘅相展入边咧，其实会有分每人咧都会有至少有两张相嘅，咁可能喺唔同之前嘅。展出場地啦，會有少少嘅改動啦。咁一張咧就會係我哋普通嘅衫啦，可能係普通出街衫咁樣嘅。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唔同嘅外形啦， 即係飲衫。 到係 登台衫。 到時嘅去到當日嘅時候咧，影相嗰日咧就其實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除咗拍攝團隊之外，亦都有一個即係服裝團隊啦、化妝團隊啦、前髮型啦咁樣講嘅。咁事前有同我哋傾過下偈啦，了解過之後咧，其實就幫我哋每人都設計咗一個少少唔同一個新嘅形象。咁又有唔同嘅衫嘅，咁所以就好似一個 一個少少一個登場啊，一個唔同嘅一面咁樣得。 OK， 嗱，我想知道即係譬如話嗰位攝影師啦，今次參與呢一個 campaign 嘅呢位攝影師咧，佢本身係咪 LGBT 人士，同埋佢係咪本身都係跨性別咧？ 據我所知咧，佢係一位純性別嘅女攝影師啦。咁但係暫時咧，我見到上展又好似冇特別提到話。即係佢係咪喺我哋即係 LGBT 加嘅社群入邊？咁我亦都冇相關嘅資料啦，亦都唔特別評論。 其實我有即係之前都有同佢聯絡過嘅，不過佢即係冇時間抽空唔到做我哋嘅訪問咧。其實佢係已經結咗婚嘅啦，同一位男士。 OK， 咁喺攝影嗰個過程，因為兩個都係 model 嘛，咁即係一位純性別嘅女攝影師啦，即係會唔會佢都係第一次即係用佢嘅鏡頭，用佢嘅主觀角度咧，去即係捕捉所謂跨性別人士嘅無論體態啊，即係同埋佢哋嘅神情啊咁樣。你有冇問過佢其實佢嘅經驗，即係同拍一啲即係純性別嘅 model 有冇分別咧？其實， 至少呢一個咧，差唔多可以係。我哋喺香港見到第一個啦，比較大型少少，關於全部都係跨性別嘅上展嚟嘅，咁所以我諗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一個深啲嘅體驗咁樣。咁當就拍攝咧，我自己又覺得好似唔係話有啲咩太大嘅特別，咁唔知 Yankee 有冇覺得有啲咩嘅特別嘅地方？ 咁我喺我認知當中咧，其實女攝影師咧，真係好少嘅。咁喺拍攝過程咧，佢有冇經驗咧？我覺得都即係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啦。但係我好著記得咧，佢拍攝過程咧就話：，哇！呢個角度靚，咦？呢個角度靚，即係每個人嘅靚嘅一面咧，佢有一種好特別嘅捕捉嘅 sense 咯。我都覺得好勁啊！即係哇！呢個角度，喂 ，keep住，即係係令到我都覺得哇！原來即係。跨仔又好，跨女又好咧，都會有啲好特別嘅靚嘅嘢咧，係可能係自己都唔知道嘅，係佢會幫你睇到出嚟咯。 其實我自己都有上去個攝影師嘅即係 Facebook 睇過嘅，咁其實咧佢影好多即係好靚嘅相嘅，尤其是即係婚紗啦，即係靚女啦，同埋佢都同阿黃萬喜影個相嘅都好靚嘅，全部都長髮啊長腿美女嚟嘅全部。 OK， 嗱，咁今次喺呢個相展裏面咧，即係揾全部嘅都係即係清一色都係跨性別嘅人士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喺即係環嘅社會裏面咧，跨性別人士咧 come out 始終唔及男女同志多啦。OK， 明白嘅，因為當中即係有唔少跨性別人士希望即係想避免多一啲嘅歧視啦，即係一啲。古怪的目光啦，希望可以 blend in 喺一個即係所謂 call and unquote 嘅正常嚇、平常不過的社群裏面啦咁樣。咁所以喺揾 model 啦，要拍攝嘅時候咧，因為呢一種係一種好 public 嘅出櫃嚟噶嘛。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容唔容易咧？ 本身咧，其實我哋即係現時喺香港啦，我哋跨性別嘅社群，雖然我哋可能整體嘅人數唔算好多，咁但係。其實我哋諗住可能有唔同嘅組織啊，唔同嘅活動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大班好活躍嘅大家朋友仔嘅。咁所以當時問起嘅時候，其實都即係譬如問起我都即刻答應啊。咁我見到好似都好快就集齊咗我哋咁多個啦。 哦，即係都爭得頭不壓裂嘅，原來。OK， 好啦，咁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啦，因为我知道咧，其实你哋之前就喺油麻地嗰间酒店啦，咁其实嗰间酒店自己一向以嚟咧都系相当之 gay friendly， 同埋搞好多文化活动嘅。基本上对于我嚟讲咧，我都讲过咧，唔系一间 hotel 嚟嘅，根本系一个文化嘅 hub 嚟嘅。OK， 吓咁所以其实好值得支持啊。咁听讲话好似啱啱完成咗啦，跟住你哋会转去另外一站系嘛？ 其实就系喺4月2号啦，就已经咧。帶咗啲相喺中大嘅入邊啦，咁佢最主要咧就會先喺呢個大學圖書館啦，即係平時係要我哋叫搭校巴上到去嗰個百萬大道啦前面嘅，咁大學圖書館嗰度咧你亦都到時做翻啲登記啦，唔係話淨係即係中大師生啊先至可以入去睇嘅，咁嗰度亦都會好似之前咁樣擺咗我哋嘅。唔同嘅相啦，亦都有少少一啲介绍嘅资料嘅。咁就由呢、這个4月就由呢个4月20号啦，去到4月尾嗰阵啦。咁喺中间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有啲少少嘅分享咁样嘅。咁亦都会介绍，可能亦都会介绍翻话唔同嘅模特儿啊，甚至讲埋话即系可能之前一啲 我哋做过活动咁样样嘅。 OK， 好啊，咁啊明白。咁希望喺复活节假期，即系不妨咧，对于呢、這个即系想展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去中大咯，系中大图书馆系嘛？有冇讲明系边个图书馆啊？里面有几间咧？定系得一个咋？ 冇错冇错。咁首先就会喺大学图书馆嘅。咁由之后咧就由四月尾啦，去到五月头啦，亦都会移师去到新亚嘅前目图书馆嘅。 OK。好啦，咁大家按图索骥咯。好啦，咁啊，言归正传，我哋讲一讲啦。嗱，啱头先我哋提过咧，就系3月31号啦，就系呢个国际跨性别人士嘅看得见日，系咪叫做？ 看见跨性别人 嘅，系啦，系啦， 正即系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啦。OK， 咁啊，不如你哋两个同我哋讲下嗱，其实即系喺国际间咧，都有一啲不同嘅日子嚟到去为平权啦，嚟到攞个里程碑，例如好似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做国际嘅所谓出柜日啦 ，National Coming Out Day 啦，呢一个其实我哋喺节目都介绍咗好多次啦。咁但系呢一个为跨性别人士嘅而设嘅一个国际嘅纪念日咧，其实嗰个背后的几时开始出现啦，同埋个原意啊，其实背后嗰个历史系点嘅咧？ 咁其实关于跨性别咧，有两个重要嘅日子嘅。咁啊，一个就当然系3月31号啦。咁而另一个咧就系11月20号嘅。咁本身喺11月20号咧就系呢个跨性别追悼日啦。咁嗰个系一个即系惨悲惨悲伤啲嘅日子啦。咁就系纪念一啲即系面对暴力啊。而即係離去唔喺度嘅跨性別朋友嘅，咁呢個亦都係我生日啦。 哦，係啊， 其實係係冇錯冇錯。咁嗰個就早少少啦，由1999年開始。咁但係咧一路以嚟好似都淨係關於跨性別就得一個比較慘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呢個2009年啦，咁其實就有咗第一次嘅跨性別延伸日啦。咁其實嗰陣咧就會想我哋都有一個喜慶啲嘅日子嘅，咁亦都會去講翻仲係在世啦，而家其他我哋身邊嘅啲跨性別朋友嘅。咁其實去到2009年啦，同而家都唔係相差好耐嘅時間。咁當時嘅情況啦，到而家亦都係適用嘅。其實亦都係講緊咧呢個嘅能見度啦，或者叫做visibility 啦。咁其實呢個大眾啦，對於跨性別咧嘅認識，其實可能都仲係唔係好多。咁甚至話喺呢個即係 LGBT 加嘅社群入邊咧，可能亦都大家都唔係真係好熟悉關於跨性別嘅。咁但係其實一啲嘅認識啦、了解啦，亦都係尊重啊、共融嘅基礎嚟嘅。咁其中喺呢個每年嘅3月31号啦。其中一樣重要嘅咧，就係喺各大嘅社交媒體啦，都會見到咧有本地啦、香港啦、海外啦唔同嘅跨性別朋友咧，都會擺一啲嘅貼文出嚟嘅。咁甚至有時會有埋佢哋嘅相啦。咁咧就會通常亦都會用一個 hashtag 啦，同呢個跨性別延伸日有關嘅。咁都會講到話通常嘅內容都會講話哦，今日係一個即係開心日子啦。咁我亦都會即係講話我係一個譬如話跨性別男性啊，咁為呢樣嘢而感到驕傲嘅。咁就好似我自己嘅話咧，甚至亦都喺我即係幾年之前啦，亦都趁住呢個日子咧，特登用呢、這個即係Instagram 嘅平台，同我自己熟悉嘅朋友仔啊、同學啊，即係算係一個非即係一個正式講明咗咧，我係即係跨性別男性啦，呢個身份咁樣講嘅。咁而我哋自己嘅組織啦，好似上次有嚟過嘅Liam 啊、Ming 啊，我哋跨性時刻 Quarks 入邊咧，今年咧亦都帶大家去咗呢、這個志明橋嘅。咁特登做咗一個關於跨性別延伸日嘅。嘅少少嘅貼文啦，咁因為其實呢、這個喺志明與春嬌出現嘅呢一條橋咧，其實佢嘅顏色咧同呢個跨性別旗係非常之類似嘅， 係喎、啊， 又亦都係冇錯， 粉紅色同埋淺藍色同埋白色嘛， 粉紅色啦，粉藍色冇錯，連個排列咧亦都係一樣嘅，基本係上同跨性別旗，跨性別旗咧下半截咧一模一樣，咁我哋就帶咗大家去，即係我哋幾個去咗影相啦，仲有 Yankee 啦，咁咧就。影咗好多好靚嘅相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3月31号啦，其實佢嘅意義咧，除咗係在於俾可能係信性別啊社會認識跨性別之外，其實都好重要，就係可以等跨性別嘅朋友咧見到 原來在本港啦，甚至話全世界其他地方咧，都有其他一啲嘅同伴朋友嘅。咁而頭先亦都提到啦，呢、這個咧就唔係叫做出櫃日，唔係話要人出櫃，唔係喺未準備嘅情況要出櫃嘅。咁其實咧，呢、這個嘅能見度啊，或者簡單將佢翻譯為其實係一個看見跨性別嘅日子啦。咁對於每一個跨性別朋友嚟講咧，其實可能你喺呢個成長嘅過程啊，性別過渡嘅過程咧，已經有你嘅屋企人啊，或者最親嘅朋友咧，都已經見到你成個成長嘅情況啦，已經認識咗關於跨性別好多嘅部分。咁而最重要咧，其實都係喺呢個過程咧，令到自己都可以看見跨性別嘅，就係可以見到自己呢一個真正嘅身份，真正嘅身份、 又或者讓佢哋真係可以見到有一個社群嘅存在啦嚇，所以 visibility 好 重要。冇錯冇 錯，多謝阿 Stephens 咧同我哋詳細解釋啦。咁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咁最原先咧，其實就有一個跨性別嘅，即係所謂紀念日啦，稱之為 Remembrance Day 啦。咁頭先你提過1999年啦，其實就源起於咧1998年咧一個悲劇嘅事件嘅，因為當其實喺美國咧喺波士頓咧有一位嘅跨女啦，好似叫做 Rita Hester， 咁就係因為喺自己寓所裡面咧被刺殺而死亡嘅，咁係一個好得人驚嘅，即係跨性別嘅暴力啦。咁所以有一班當地嘅即係跨性別嘅人士咧，就喺佢寓所附近咧就有一個示威啦，嚇，咁就去控訴對於呢一個跨性別人士社群裡面咧被漠視嘅一啲即係暴力嘅對待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就喺第二年咧就喺1999年咧成立咗呢個悼念日啦。咁但係往後咧好多跨性別嘅人士會覺得，唉，每一年我哋都借一個咧好慘情嘅所谓纪念日，咁佢哋觉得作为 transgender， 其实我哋要反暴力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面嘅，我哋都好拥抱同埋好 embrace 自己嘅身份嘅，吓，咁于是乎觉得系咪可以谂一个较为开心啲，即系好似 gay pride 咁样咧，用嚟 celebrate transgender 身份嘅一个日子，咁所以就好似系一位美国跨女咧，就叫做 Crandall Crooker 咧，就系发起呢一日嘅，吓。咁於是乎就喺3月31日咧，每一年咧就由2009年開始咧就去慶祝啦。咁當然希望喺香港喺亞洲地方咧，即係會越搞越大啦。即係甚至大家可以遲啲咧，疫情過後啊，大家可以公然上街嚇、做回自己咁樣就最好啦。 冇錯冇錯冇錯。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自己人咧就捉住兩位嘅跨性別嘅年輕朋友咧，一位跨仔一位跨女啦，同你講下咧就最近嘅一個賞戰啦，同埋就有關呢一個咧3月31日嘅跨性別嘅能見度嘅日子嘅。咁轉頭不如我哋捉住佢哋兩個講下佢哋自己個人嘅故事啊。 無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張温柔臉。谁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着眼于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苦，为何只准陪我走？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啱啱3月31日咧就係呢個即係國際跨性別現身日啦，咁就好開心啦！我哋今晚揾到兩個跨性別上嚟現身啦，咁佢哋就係 Sephora Star 同埋 Yankee 嘅，同埋啱啱佢哋都即係又去咗一個相展啦，咁其實都真係即係現曬身㗎啦，其實都唔怕俾人見㗎啦，咁歡迎你哋兩位。 OK， 跨仔就係 Sephora 啦，咁啊跨女咧就係 Yankee 啦。OK， 嗱、我覺得真係好唔容易嘅嚇，作為一個咧，其實都以一啲研究已經顯示咧，尤其是喺美國添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嘅社群咧，呢一個嘅性小眾咧，其實佢哋每年遇到個暴力咧，比其他嘅跨即係我諗其他嘅 LGBT 族群咧，其實係嗰、那個比率係高好多嘅，即係甚至已經有一個研究咧，就係顯示咧，就係其實跨性別人士咧係喺所謂普遍嘅人口之中咧，被謀殺嘅數字咧係最高嘅一群嚟嘅，所以我哋好明白你哋面對嘅歧視咧係比一般嘅 LGBT 社群咧係嚴重好多。咁但係我突然間我哋見到即係近呢幾個月啦，開始係多咗一啲即係比較生面口啊，我稱之為啊，即係年青嘅跨性別面孔現身啦。咁都想聽下你哋嘅故事。嗱，先前阿 Sephora 講咗好多啦，不如首先問下 Yankee 先啦。我唔知道你大概年齡層係咪20多歲嗰只？因為我知道 Sephora 好似仲係讀緊書㗎，係嘛？ 我係Ming 嘅師兄，咁我而家我已經畢咗業2年啦，咁所以而家做緊嘢。 OK， 咁都算係 fresh grad 啦。OK， 做兩年嘢啫，係咪先？咁啊，阿 Yankee 咧？ 咁我係30多歲啦，咁準確就我就唔好想透露個準確年齡啦。 啱嘅，啱嘅，係，我都覺得我唔應該問嘅。大概知道年齡層啦， 係 啦，都係年輕啦。OK， 咁但係點解你會咁願意咁樣行出嚟咧？定係其實你哋呢一班年青嘅跨性別人士，你哋面對嘅即係可能你哋承擔嘅包袱真係冇上一代咁多咧？ 對我嚟講咧，出櫃係比較容易嘅。而家我覺得係真係前人嘅努力，其實真係付出咗好多嘅生命啊，或者真係歧視啊之類啦。我自己感覺到而家嘅出櫃係比較容易，同埋社會嘅接納度咧係真係容易咗好多。即係好多人都話哦 OK 啊，咁我應該點樣稱呼你啊？即係令到我自己都覺得好 surprise 嘅。 OK， 就唔係咁大問題咯。 系咯， 但系我想问翻咧，即系譬如好似话你话前人都付出咗好多啦，咁啊令到而家真系年轻嘅嗰一群咧就容易咗出轨。咁调翻转去讲，会唔会因为都系前人做咗好多嘢嘅时候咧，反而咧当自己对自己个性别嘅认同有唔同嘅时候咧，系少咗好多苦恼咧？因为以前好似听翻我哋有啲嘉宾都讲啦，就系话啊，我细细个嘅时候觉得，即系虽然我嘅性别可能系一个女性，但系我心底里边系觉得自己系男性嚟嘅，即系佢哋都 struggle 咗好耐啊。諗咗好耐呀，揾咗好多資料都唔知自己係啲咩，直至好大個啦，真係去到好大個嘅時候，可能喺即係大學嘅年代呀，又或者可能再大啲嘅時候先至發覺，哦，原來呢一個係性別認同嘅一個問題嚟嘅，或者一個嘅情況嚟嘅。咁你哋會唔會係成變咗要早啲已經知道咗呢一個嘅情況呢？ 咁我嚟講啦，咁我其實細細個已經知道呢個問題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因為可能真係喺我細細個就唔會有人去解答到你呢個問題啦，咁同埋成日都會覺得，你亂諗嘢啫。總之，你唔應該諗呢啲㗎，唔應該著裙㗎，唔即係你男仔。咁係去到越大咧，就開始真係呢啲問題咧，身邊都有呢啲事㗎喎。咁同埋就開始多咗係有醫療嘅協助啦。咁你又可以真係，可以真係揾醫生去傾啦。咁去慢慢去尋求翻，其實我呢個想法唔係錯喎，原來我呢個想法咧係即係有一個根據喎。咁喺慢慢一步一步底下咧，咁我可以去點樣去做翻我自己咯，即係唔會一路就係覺得死啦，呢個可能係咪我變態啊？即係會令到你個人唔知點樣解決咧，就會成為一個好大嘅煩惱咯。之前嘅話， 咁啊 ，Sephora 咧嚇，咁雖然你話你都唔細啊，但係其實喺我眼中你真係～靓嚟嘅咋，你做咗2年嘢咋我做咗30多年嘢啊，你明唔明啊？你个分别系几咁大啊？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你好快又接受访问啦，同埋即系其实你系读医噶嘛？我冇记错啊？ 冇错。 系啦，咁 而家 其实 都系位医生。 系啦，你都系一位医生啦，即系从事即系医学界啦。咁即系其实我上次都问过嘅，即系问过阿 Ming 咁样啦，因为佢都系读医啦咁样。咁我都问过一样嘢，就系话每一个行业咧，其实我哋都可能对于某啲性小众嚟讲咧，佢哋要去披露自己嘅性身份咧，其实有啲嘅行头咧，嗰个障碍额外多嘅，因为其实你要对 client 啊嘛，即系你对 client 就系其实 patients 啊。 OK， 因為啲 patient 咧要對醫護人員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啦，因為其實你會問佢哋好多一啲好私隱嘅嘢噶嘛。咁會唔會因為你嘅性身份嘅時候，可能係對於你呢一個行頭咧有額外嘅一啲，我未必話係障礙啦。其實你要額外要考慮一下，即係其實喺你 come out 嘅決定嘅時候咧，要諗得好清楚咧。 我自己對呢方面就冇話。即係特別好擔心嘅，咁其實我覺得當然醫護嘅行業啊、醫生啊，咁可能同其他行業嘅性質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喺做嘢嚟講，其實唔淨止話專業人士啊，唔淨止話有冇特別話要有啲咩嘅專業資格嘅。咁其實都應該真係以你嘅工作表現啦，同埋你嘅工作態度等等啦為先嘅。咁所以喺呢一個譬如話真係問診啊，甚至做檢查啊等等即係治療嘅情況方面，咁其實大家都係跟住我哋即係一貫去做嘅方法，做返一個恰當嘅做法呢，咁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咁而當然甚至如果你講到話一啲譬如話敏感啲嘅問題啊等等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即係跟循返我哋一般關於即係呢個醫生啊同病人一啲嘅保密嘅方法去做啊，咁我發覺呢一方面喺嗰、那個即係雖然我哋係叫做即係性別小眾咁樣講啦，我又冇話有遇到一啲嘅大嘅問題嘅。 OK， 即係 so far 喺過往嗰兩年嘅行醫嘅過程裡面咧，冇一個病人曾經因為係你嘅性身份，於是乎話啊可唔可以轉另一個醫生啊，就冇遇過一啲咁樣嘅經驗嘅。 係絕對冇嘅。 嗯，阿 Yankee 啊，你系做性行噶？ 哦，咁我系做建筑嘅，咁我系一位工程师嚟嘅。 咦，原来你系做建筑啦，咁但系会唔会喺即系譬如话你啲同事啦，又或者可能有阵时你去到地盘嘅时候咧，即系见开嗰班师傅啦，我称之为吓 ，OK， 突然间见到你个性身份转咗嘅时候咧，佢哋会唔会觉得好诧异啊？又或者对于佢嚟讲系需要一段嘅适应期咧？ 咁有兩種啦，一啲就係新接觸同埋一啲就合作開啦。咁或者即係好似啱啱 Shepherd 所講啦，咁都係睇你工作態度嘅。咁其實喺我之前嘅身份呢，咁我都係一個叫做好解決咗問題嘅人，所以呢啲人都會比較鍾意揾我去解決一啲解決唔到嘅建築上嘅問題啦。咁一轉咗身份之後呢，其實佢哋我感覺到大家嘅工作效率呢係高咗，即係我又唔覺得係有啲乜嘢，因為我呢個身份轉變咗就會咦你轉咗又唔會，即係完全都係冇呢個嘅問題囉，反而我覺得係工作效率係高咗。 點解會因為你嘅性身份唔同咗然後跟住會工作效率高咗呢？ 係啦， 因為都係同一個人嘛。你有冇去研究過係乜嘢 trigger 到係令到反而好咗咧？ 咁我首先知道咧，即系建筑行业咧就普遍啦，就咁一个坑人数嚟讲咧，女性嘅比例都系少啲嘅。 系 咁，所以佢哋对于这个行业有一个女性嘅出现咧，都会有一种尊重嘅。即系以前可能我净系知道可能好后生嘅时候，啲人就会睇唔起女性啦，即系你哋啲女人识啲乜嘢？但系可能因为始终长时间喺一个建筑地盘度咧工作咧。當有一個女性嘅出現咧，其實佢哋會比較好去珍惜啊，去好去聽下佢哋嘅意見啊，即係唔好咁多粗口啊，個效率所以相對嚟講，我係感覺到係高咗嘅。 OK， 會俾人多啲聽聆聽我嘅做事方法啊，係、哦、原來真係咁樣嘅，咁比起我以前嘅身份咧，係我覺得係好咗咯。 哦，即係明顯嘅轉變就係地盤啲小婦咧對住你咧少講咗粗口，要斯文翻少少。 同埋啲師傅咧，即係因為我都有少少即係依個地去下建築地盤啦。 佢哋其實咧少少都去做地盤添，你 啲男人同男人之間咧就成日會鬧交嘅，但係啲女人咧，即係你同佢講嘢咧，佢真係會即係好咧，我就認真聽下你，同埋會即係會禮貌相待嘅，真係會對你好啲嘅。 係呢個係事實嚟。 啊，咁真系唔讲唔知道、啊，咁原来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其实比我哋想象之中咧遇到嗰个阻力咧，其实冇想象之中咁大嘅。因为我谂即系其实首先就系话，无论你系乜嘢性别也好，你系咩性身份都好咧，其实首先你要人接受你咧，你首先要佢接受咗你作为一个人先。即系本来佢已经喺以往合作嘅场合里面咧，佢已经认同咗你嘅工作能力噶啦，又或者佢喜欢咗你呢个人嘅。嘅品先咁先算啦，咁所以跟住你其实你系咩肤色，你系乜嘢发型，你系咩性别，其实嗰个已经系次要系嘛？ 我真系好认同呢样 即係好重要咯，係 喺一個工作方面，你甚至亦都係一個團隊啦。咁你做唔做得嘢啦，同人哋合作呢個係最重要嘅。 是所以我觉得呢个对于我哋喺即系搞平权方面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借镜同埋一个反省嘅。即系固然之，我哋希望可以让呢个身份让大家接受啦。咁但系首先要大家净系接受呢个身份，因为呢个身份对于好多人嚟讲，未接触过 LGBT 社群咧，其实是一个好 concept 好概念化嘅概念嚟嘅。吓，虽然嗰个系我哋吓天生嘅一个身份啦，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其实佢好难讲，即系咁，即系乜嘢啊咁样咧吓，咁但系反而就系话你做嘅好多嘢，你嘅行事为人，让佢接受咗，佢认同咗你之后咧，跟住往后嘅嘢咧就易办好多。 冇错，冇错。 OK， 嗱，咁就都想问一下你哋啦，即系我哋成日都即系问好多以往一啲嘅受访嘅嘉宾啦，即系佢哋点样同朋友啊、屋企人啊同制出柜咁样啦。我觉得transgender 咧，你哋要跨越呢一步咧系仲艰难嘅，尤其是同屋企人讲啦，系嘛？即系同屋企人讲话我系基，佢哋都晴天霹雳啦，仲话你系 transgender， 甚至一讲完之后话，我打算希望可以做性别嘅即系重整手术添。咁对于好多屋企人嚟讲，即系上一代佢哋完全冇接触过呢样嘢咧，简直系晴天霹雳噶嘛。你哋嘅过程系点嘅咧？ 讲一讲我嘅经历先啦。咁即系我叫 Yankee 啦。咁我喺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妈咪咧已经帮我改一个女仔嘅中文名啦，即系因为佢同我讲过佢想生女。咁我又即系，所以我一路都用呢个女仔名号，而家都唔需要改嘅。咁但系去到咧，去到佢细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咧佢系当一个女仔咁养嘅。咁细细个嘅时候，咁喺到中学嘅时候咧，即系去到我中学嘅时候，我发觉咦，其实我自己都系应该真系一个女仔嚟。咁喺到即系中学尾去到大学初嘅时候咧，咁我都同妈咪透露过嘅。咁佢嗰阵时我记得佢都系话你呢个问题咧就冇得解决嘅，你总之唔可以咁做啦。跟住如果你咁做咧，你就是一个变态。咁我就即系详细嘅内容我唔记得，我净系记得变态呢两个字咯。咁去到好多好多年啦，去到真系好多年啦，我就会开始 share， 因为互联网发达，唔使去大 web 去同佢讲啊。咁我会 send 啲新闻俾佢睇啦。咁慢慢我再同佢讲呢个问题咧，即系佢一路一路其实都会啲用字咧对我嘅评价咧用字上系有好大嘅改变。去到而家咧，佢话我好记得佢最后同我话，我都系最担心咧你喺工作上啊、生活上系俾人歧视啦。咁呢个系我放心唔落啦，咁但系即系佢冇绝对嘅应承，但系佢话总之你用你嘅方法去搞掂佢啦，咁即系我知道佢呢种唔支持又唔反对嘅述话语啦，其实佢真系我想佢喺某程度上佢都认同咗同埋支持咗我咁样做啦。 系，其实个转化已经好大噶啦。佢唔需要講話，I'm proud of you， 我知道咩叫 transgender day 咁樣，唔會嘅，因為呢個一世都唔係上一代曾經擁有過同埋掌握到嘅嗰啲詞彙嚟嘅。佢用呢一種咁即係 passive aggressive 嘅方法同你講咧，其實已經係表示咧，佢已經完全接受咗噶啦。 唉，我都覺得係嘅。 阿Yankee 有冇帶媽媽去睇下個相展啊？咁靚， 我梗係冇啊，咁啊冇啊，咁其實。即系点讲咧？佢又唔中意去即系抛头露面去睇呢啲咁。我知道，即系 睇相啫嘛。 你 send 相俾佢先，就唔好咁快。 send 俾佢睇下， 就捉佢去。咁都系惊老人家喺啲大庭广众里面咧，佢有阵时可能会觉得尴尬嘅。咁又唔好咁快一步登天。但系 send 啲靓相俾佢咯，靓唔靓啊，妈咪？咁 都好嘅，都好嘅。因为佢再上一次去咧，就系我中大嘅毕业礼啦。咁而家都系中大搞翻嘅。啊，你讲得啱，我都应该再次邀请佢去中大多一次。 系啦，系啦， 系啊， 一步一步嚟咯 ，step by step 咯，即系我哋嘅 come out 过程，其实我哋都系由一个小季去到一个中季，去到一个大季啦。咁所以其实 for 屋企人咧，佢都需要一个咁样嘅过程嘅。有阵时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嘅速度咧硬要佢哋嚼落去，要佢哋硬啃咯，俾啲时间佢哋啊。咁啊 ，Severus 咧，你嘅过程会唔会轻松啲咧？ 我又唔敢讲话特别轻松啦，咁但系目前嚟讲咧，屋企人啊，咁我冇兄弟姐妹啦，咁父母咧其实都非常之接受，同之前咧嘅态度亦都好唔同嘅。咁我自己细啲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一段时间会系即系试过想剪头发啊，亦都要探索紧自己嘅性别啦、性倾向啦等等嘅。咁所以可能我细啲嘅时候咧。屋企人其實都會睇得出有可能我有遇到關於性別啊呢類嘅 嘅困惑啦。咁但係又未有特別可能可以詳細咁樣傾噶，又或者都會諗緊唔可能係同呢個性傾向啊，同上面改啲有多啲關係嘅。 嗯。 咁我自己咧正式就係、是。其實都係喺即係大學啦、醫學院期間嘅時候啦，正式同屋企人講關於即係跨性別跨性別男性啦呢個身份咁樣講嘅。咁一開始其實我見到父母啦，唔算話對呢方面嘅認識好多。咁但係其實我有睇得出咧，佢哋後來咧亦都有好勤力啦，去即係有去揾過關於跨性別嘅資料啊咁樣講嘅。咁啊冇或者喺啲新聞啦，嘗試去認識多啲。關於跨性別嘅，咁所以我見到佢哋由一開始仲未係好知咩嚟啦，咁所以可能有未必話樣樣嘅嘢都好接受啊，咁甚至話講到可能一啲真係醫學上面嘅性別過度啊，有荷爾蒙藥啊，呢、這個性別肯定手術啊嗰啲，其實都有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認識嘅，咁咁而去到後來咧。我記得我亦都同屋企人講咗一句説話啦。咁我講到話，其實即係除咗我一路啦都會繼續都係即係爸爸媽媽嘅小朋友之外，我亦都好想真係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同屋企人有多啲嘅溝通，唔使因為一啲性別啊呢啲嘅情況而令到我哋有好多嘢都傾唔到偈，或者唔想喺屋企傾偈。而且我都想用翻一個即係我自己真正嘅身份咧，先至可以。除咗係即係可以平常咁樣生活啊，識朋友啊，工作之外，亦都係用呢個身份咧，去即係孝敬翻父母咁樣講嘅。咁去到後來咧，咁我亦都真係開始呢個性別過渡啦，亦都即係譬如可能荷爾蒙藥啊等等。咁佢哋都見到我可能慢慢唔同嘅轉變嘅。咁所以去到後來，即係我哋亦都有一啲真係過時過節啊，見到其他嘅其他親戚嗰陣咧，見到。除咗係可能我自己啦，或者父母咧，亦都會已經覺得可能同真係同其他親戚講話其實都可能男仔女仔即係都冇分別啦，或者可能都當佢係仔咁樣啦。面對一啲可能親戚即係講話哦，都好似好男仔喎咁樣嘅呢啲説話，咁去到嗰一刻咧我真係特別可能事後諗翻，我都覺得其實非常之感動，亦都係真係。一個好大嘅一步嚟嘅，對亦都對我嚟講非常之重要 嘅。嗱，呢個我有啲共鳴嘅，即係譬如話咧，以前即係我哋作為同志啦，即係去拜年嘅時候咧，最慘咧就係啲咩姨媽姑爹就問你咧，幾時拍拖啊？幾時結婚噶嘛？我記得咧，唔知幾時開始咧，好多年前啊，突然間有一次呢個咁嘅即係新年咧拜年嘅場合咧，突然間我媽係加把口，唔知邊個姑姐問，幾時結婚啊？輝咁樣，跟住我媽話，而家啲後生仔唔興結婚噶啦，咁樣。哇！帮我打完场，我就知道，明咗咧， 仲要接受咗添啊，仲明咗啲啊， 系啦，仲要帮口添啊，解围啊，几劲！咁所以其实大家即系其实可以从即系上一代咧呢啲好微细嘅啲蛛丝马迹咧，你知道佢用佢嘅方法，用佢嘅一套语言咧，话俾你知，我 OK 噶啦，只要你 OK， 我 OK 嘅。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实代际之间嘅谅解，即系靠一啲咁样嘅点点滴滴啊，好细微嘅嘢咧，我哋可以观察到。好 ，OK。咁所以咧，今日好开心咧，祝住阿 Severus 啦，咁同埋咧就系阿 Yankee 啦，两位年青嘅跨性别嘅朋友啦，就同我哋分享佢哋故事啦，亦都去纪念呢一个3月31号重要嘅日子啦，就系、是、看得见跨性别嘅日子。OK。咁亦都最后啦，不如提多一次啊，就有关呢个赏展嘅情况啊，几时可以喺边度睇到啊？ 跨卓艺术展咧喺呢个。4月2号已经摆咗喺中大嘅大学图书馆噶啦，咁一路咧都会摆到去4月尾啦，亦都去到5月头，仲会都喺中大嘅范围出现嘅，大家快啲去睇啦。 OK， 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OK， 多谢两位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拜 拜。 Bye bye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

刘志鹏相信全香港正是期待国安处除了行动之外，会不会参考廉政公署协助公众了解防贪条例的做法，为市民和教师提供更多国安法资讯，以了解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如何生活和執行专业。泰国曼谷一栋住宅发生火警，其后倒塌，最少五人死亡，包括四名救援人员。起火的三层高住宅位于曼谷的西部，星期六朝早六点钟左右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救熄。救援人员进入建筑物的时候，住宅突然倒塌，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缅甸安全部队继续开枪镇压反军事政变示威，据报造成最少四人死亡。目击者说，安全部队在中部城镇蒙玉雅向人群开枪，导致三人丧生，其中一人头部中弹，当场不治。另外据报在南部一个城镇亦都有一人丧生。为了镇压民间反对声音，军政府实施网禁，并且向包括网上意见领袖和商界名人等发出拘捕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批评缅甸实施网禁，强调有关做法难以阻挡民众发声，只会令人难以接收卫生保健资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 日本在2017年通过刑法，性犯罪相关修正案将受害人适用的范围从女性扩大到不论性别，至今已经四年。但是近年性少数族群的受害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 LGBT 族群曾经遭受到性暴力和性骚扰。在2017年，日本政府时隔110年修改刑法，性犯罪相关条例将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将受害者的适用范围从女性扩大到不论性别。在附带决议当中表明，受害者接受咨询、搜查、审判的各种过程当中，相关人员不可以因为受害者是男性或者性少数族群而产生偏见，进而采取不当的应对，同时要求各单位严格加强训练。但是根据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委托保重大学社会流行病学教授日高容晴在2019年9月到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10769名 LGBT 族群人士当中，有多达 38% 的人士表明曾经遭受到性暴力，其中跨性别女性、女同性恋者、跨性别男性都有超过五成的民众有受害经验，受害的类型是以触碰性、言语、性骚扰和强吻等等最多。 土耳其反政府的声浪持续，示威者在伊斯坦布尔游行抗议总统埃尔多退出欧洲委员会防止女性受暴力对待的伊斯坦布尔公约。另外有学生不满埃尔多任命亲信布卢出任海峡大学校长，影响学生、妇女和性小众的社群权益。一名佩戴彩虹口罩的23岁示威者表示，在今时今日的土耳其，性小众和女性很难得到公义，因此即使是感受到担忧和害怕，都要企出来发声，争取有关的权利。而早前埃尔多亦都表明，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的条约试图令到同性恋正常化。另外数百名的学生亦都举行了另一场的抗议，批评政府任命同执政党有联系的布卢做校长，破坏学术自由，要求他辞职。而早前有12名的学生因为在海峡大学展示彩虹旗而被拘留。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这一 part 咧，我好想同大家介绍一啲咧嚟紧，希望有机会啊，网上串流也好啦，或者香港有机会可以上演嘅一啲电视或者电影咁样啦。咁其实我跟住要介绍呢一套咧，就同先前我哋访问咧两位年青嘅跨仔跨女有关嘅。大家记唔记得喺访问内容里面咧，跨女阿 Yankee 咧，佢讲我细个嘅时候咧，佢妈咪其实好恨生女嘅。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凑大佢嘅时候咧，就都会帮佢即系打扮成女仔啊，咁样啦 ，OK。咁唔知道呢一个嘅成长经验，会唔会直接影响到佢未来嘅即系性身份啦吓？我唔知道啦。咁呢个就可能要进一步科学上面嘅研究咁样啦。咁但系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原来嚟紧有个 documentary 就关于一位大文豪嘅，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海明威。 哦， 有一个新嘅 documentary 啦。咁但系喺今次呢个 documentary 里面咧，披露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关于有关海明威嘅成长。咁原来同阿 Yankee 系好似嘅。原来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屋企人咧就系帮佢咧系着女仔衫嘅。唔知点解咧？我唔知系咪同嗰个年代系有啲关 系 咧？ 但 系 其实喺中国社会当中咧，细细个嘅惊嗰个小朋友咧，即系尤其是 有阵时 我 养唔大啊嘛， 养唔大就要即系突然间要扮女仔啊，又或者用女仔嘅打扮去养佢都有咯。 系咯，定系要悭家咧？ 点解咧？ 即系你上唔系你大啲嗰个系家姐。咁跟住費事，買多一套衫啦，你著家姐衫啦，冇所謂啦，都係衫嚟啫嘛，咁樣 係啦，總之著咗就得啦。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海明威咧就細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以女仔嘅打扮嘅。咁而咧，其實呢個 documentary 就披露到咧，去到成長之後嘅海明威咧，原來佢床底之間咧。佢原来据披露咧，即系有啲嘅资料咧显示咧，原来佢就算系同自己嘅老婆啦，甚至同情妇啦、女朋友啦，佢都喺床地之间咧，佢中意着女人衫。咁所以好有趣。嗱，呢一个 documentary 咧就叫做Hemingway 啊，嗱，好有创意啊， 即系佢个名啦， 好有创意啊！你知外国片系咁样噶嘛？佢系单刀直入噶嘛？咁唔似好似香港咧，我成日都好盛赞香港咧，改名真系一套嘅。即係嗰度咧，咩虎膽龍威啊，總之好鬼行嗰啲咁嘅四字詞咧， 唔會直認死硬先啦、 啊。係咯，咁但係因為有陣時候有太正嘅關係咧，好似對戀啊，好似揮春咁噶嘛，其實同套戲冇關嘅。然後跟住你發覺入到去睇嘅時候咧，原來絲毫都冇關係嘅、總之好聽啦、啊、個名。咁所以密切留意呢一、這個有機會係譯咗喺香港嘅電影院上嘅話咧，就叫做海明威啦。 你講完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嘅名咧，我又要跟翻你我講呢套咧。佢都系用个主角名嚟到做戏名嘅，就系我谂好多人都未听过，就叫做 Palma 啦。咁咧佢嘅中文名咧就真系叫柏马嘅。咁其 实，OK， 咁系其实一个串 流，冇加都追唔上咩？柏马都追唔上咁。 咁系一个串流，即系串流电视嚟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睇开，我哋成日讲开啲 N 字头啦。因为咁啱咧，我就突然间多咗一个免费嘅频道啊，就系A 字头啊，苹果牌啊，咁啊送咗我一年、 這個。苹果电视 系啦，苹果电视就送咗一年呢个免费睇嘅节目啦。咁我就睇，有咩好睇咧？咁我就突然间，咦？見到一個熟悉嘅面孔咧，就是、Justin Timberlake 咁就係、是唱歌嗰位啊 。我知道你頭先係講咗鞋嗰位咯。 我頭先練咗，我話佢唔係鞋嚟嘅，係 lick 你 anyway， 咁我認識，咁我就佢識做戲嘅咩？我唔知喎。咁 佢做好多戲㗎， 唔係因為我記憶中咧，佢仲係個公仔面頭啊！你知唔知？佢當年出道嗰個咧，我記咗好耐。咁跟住咧。 咁我睇咗預告之後咧，我發現咦呢、這個即係呢個預告，即係套戲其實咧都大概估到係乜嘅，即係類似咧當年即係阿郎的故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就係、是、一個大紫紅狼咁樣啦，即係自己做咗壞事啊，放咗監出嚟啦，咁就唔知點樣，即係身邊又多咗細路仔啦，咁你要即係湊住佢咁樣啦，咁佢就係其實係個鄰居嘅細路仔嚟嘅，咁佢即係放咗監出嚟咧，咁佢阿婆咧就唔知道即係過身啦，咁後來咁就。呢、这個細路仔就成日喺阿婆屋企度生活嘅，咁佢就佢媽媽又唔知去邊咧，因為有毒癮。咁最特別嘅地方，即係當然咧，佢之後梗係有初初就係、是、誒、哎、都係唔咬言噶啦，都係唔中意佢啦，放 走我都湊唔到小朋友嘅， 係啊，走啦你咁樣，但係最後又唔知即係誠意打動咁樣嗰啲乜嘢啦，最後又即係 變咗兄弟啦， 係啦，最好朋友。咁而最特別一樣嘢咧，原來個細路仔咧就係、是、即係一個比較女性化嘅細路仔嚟嘅。即係好似我咁啦，我喺童年咁。 你唔係比較女性化咯，你唔好夾硬係將你同人哋比啦，你係絕對嘛。 咁佢就係咧，好中意睇呢個即係飛天，即係佢嗰套唔係飛天小女警咧，係一個即係都係飛天嘅天使咁樣卡通片啊。咁、平時咧就。同啲女同學玩，即係食茶點啊，玩公仔啊， 煮飯仔啊， 當然亦有化妝啦，即係同我同你一樣嘅都係，咁所以即係佢入面就會產生好多呢啲咁嘅矛盾啊，或者產生一啲即係温馨嘅即係場面咁樣啦。咁最後當然佢哋就要即係去即係同佢嘅媽媽爭呢個撫養權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戲都幾即係適合一家大細去睇，有時可能即係大家即係當然咧個細路仔亦都喺佢嘅即係喺個。電影入面咧，佢受到一啲欺凌啊，或者一啲同學嘅蝦佢咁樣啦。咁啊 ，Justin 亦都有幫佢出頭啦。最後咁，即係我就覺得呢個戲，即係喺個假期入面睇咧，其實都幾舒服嘅，都幾即係其實劇情真係估到曬噶啦。咁但 係 咧，就 所以就係舒服咯。係 啦， 你唔使估同埋 唔 使用腦嘛，好啱你啊！呢套戲真係。OK， 嗱，但我想講多一樣，因為佢頭先提開就話，突然間佢而家免費睇呢個蘋果電視嘛，我介紹你。我最近就睇咗蘋果電視咧，其中嘅一個咧，電視劇，咁其實已經去到 season two 噶啦，幾有趣嘅，因為我起初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有啲悶咁樣，因為套電視劇就叫 Dickinson， 狄更斯，其實就係講我哋好熟悉嘅女詩人啦，就係、是、呢個 Emily Dickinson 嘅故仔啦，咁、即係維多利亞時期啦，即、就、係、是、古裝戲啦。啲 period 嘅 drama 啦，咁我覺得係啦，咁我覺得應該會悶悶地噶啦。咁但係見到啲啊，即係視頻又好似幾好喎，咁即管睇下啦。睇嘅時候先發覺唔係好對路，因為佢雖然咧就係講 Emily Dickinson 啦，但係成套裏面咧啲所有角色咧，無論係爹哋媽咪啊、後生啊、老嗰啲咧，講嘢咧同我哋平時一模一樣嘅，係廿一世紀嘅人嚟嘅，連嗰啲主題音樂啊，播。Mickey 年 Dash 咁樣嘅，即係無啦啦播 rap 啊，即係播 hip hop 啊咁樣咧，冇理過你嘅，即係佢係一個古裝嘅 setting，但係所有嘅內容都唔係古裝嘅，都係現代劇咁樣嘅。 哦，但係呢三靚唔靚啊？ 靚，佢真係喺翻嗰個時代咯，嘅背景啦，都係 period drama 咯，只不過係所有嘅表達都係現代人嘅表達，即係講佢哋幾反叛啦。但係點解我要喺自己人裏面提議大家睇咧？就因為咧裏面嘅女主角咧就 Dickinson 啦，咁以往都有披露過佢有冇機會一個 lesbian 啦。咁喺套戲裏面咧，佢完全咧就係一個 lesbian 自居噶啦，即係同自己阿哥個未來阿嫂咧，即係自己阿嫂咧。走警棍嘅，咁擺到明咧就係一段 lesbian affair， 有好多床戲咁樣，就係講嗰個時代一個講現代化嘅 Emily Dickinson 係點樣面對自己嘅性向啦，同埋喺嗰個咧即係男權至上嘅世界裏面，佢擁有呢一個寫詩嘅才華，點樣可以真係去即係將自己嘅才能可以盡量去發揮咧咁樣，咁幾有趣嘅，仲要係演呢、這、一個即係唔係男女主角啦，係女主角咧，其中嗰個阿嫂咧。佢演到係 season two 嘅時候咧，亦都 come out 話係啊，我係 lesbian。 喂、 ，lesbian 演翻 lesbian 啊，真係唔使演技啊！ 咁又唔係嘅，都要啲演技嘅，始終唔同角色嘅。咁你哋頭先講咗嗰幾套戲咧，個戲名就好短啦，同埋可以直譯啦。嗱，而家我要講呢一套咧，就非常之長嘅個戲名，就叫做《絕對會變成 BL 的世界》versus。絕不想變成 BL 的男人。 哇！以後唔使諗戲名啦。 照譯咯，都 係。係啊，個 working title 就係 title 啦。 就係咁樣啦。咁其實咧呢一套咧，亦都喺啲收費嘅串流電視上面會睇到噶啦。咁係日本嘅漫畫改編嘅一套日劇嚟嘅。其實暫時短短地咧得四集嘅啫，咁我就睇曬噶啦已經。咁咧就係講緊咧一個大學生咁樣啦，佢喺一個環境裏邊咧就唔知點解佢周遭咧好多人咧都係一雙一對，仲要係 BL 嚟嘅，同埋成個世界咧係唔覺得有問題嘅基本上。咁同埋咧佢會講話，我究竟點可以喺一個咁 BL 嘅世界裏邊咧去堅持自己唔做一個 BL 嘅其中一員咧咁樣樣，佢就不停咧用好多嘅方法咧嘗試去避開嘅，即係例如可能有啲橋段就話啊，如果你行路突然之間你同身邊有一個男孩子碰撞，咁可能第一下就搞錯啊，點解你撞我啊咁樣，但係之後就四目交頭啦。咁我就話我盡量要避開呢啲咧情節係唔會發生喺我身上面嘅。我總之我唔可以係一個 BL 裏面嘅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啊當然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啦。 我哋自己人碰撞唔會咁嘅反應嘅，我哋會係咦撞我喎、啊。咁 有冇咩居心咧？ 系喎，佢撞我喎，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四集之后咧，到最尾嗰集咧，佢会唔会成为 BL 咧？我谂都唔介意剧透嘅。既然讲得轻，亦都温馨开心嘅话咧，佢都变成咧 BL 嘅一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几有个几好笑嘅即系剧集嚟嘅。因为我会觉得佢会尽量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避开自己咧，唔做BL， 唔中意男仔。但系其实做紧好多嘢，就觉得弊啦。点解我见到佢突然间会心跳嘅咧？点解？突然之間，佢又會送朱古力俾我食嘅咧，咁都幾好笑啊！呢套 Tana， 你做咗咁多年自己人之後咧，你終於咧由呢一個 underground 嘅文化咧，你而家進佔主流啦 ，BL 係 啊， 係嘛？你等到今日啦，你諗下 ，Mirror 嘅崛起仲唔係 BL 變成主流？ 同埋你講開 BL 咧，即係個N 字頭嘅即係串流電視咧，我琴日喺度 look 睇下有啲咩睇咧，佢多咗一個即係category 咧，即係寫住 boys love 噶。你要翻去睇下， 好啊，我翻去 睇下。即系唔系好多，但系都有十度八度俾你睇噶啦。 嗯， 系咯，以后我哋要开个环节俾你噶啦。 就系斋讲 BL 系啦，以后唔使 Gaily News 啦，净系斋讲 BL News 啦。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我想讲呢，今次呢个即系 sex 嘅 news 咧，即係要為呢個年青人而即係要諗清楚啦，即係三思而後行所有事啦。就係想講翻咧，其實澳洲咧，即係有一個即係都幾出名嘅欖球運動員啦，咁都係一個即係明星級嘅，都高大靚仔嘅。咁最近咧就俾人刮翻出嚟咧，原來係拍過呢個即係 porn 嘅，即係仲要係同志嘅鹹片喎。咁就所以就即係哇，搞到即係哇，好多人都滿城風雨啦！哇，點解你做啲咁嘅嘢啊？點解你拍啲咁嘅嘢啊？你又唔係同性戀嚟嘅喎，即係佢都、 啊、即係其實怪佢唔係因為佢拍 porn， 係因為點解你直人走去拍 gay porn 係嘛？即係點解你要踩過界？OK， 唔係咁我諗 呢個指控比較得意啊！ 有好多人都比較多人睇嘅咁但係咧佢就講翻啦，即係佢講到啊，其實即係佢講到好似係俾人受騙而呃佢嘅，即係話初初就係諗住叫佢去影相啊，影啲性感嘅照片啊，慢慢就即系用金钱去利诱佢咧，就继续即系不如你拍埋条片啦、啊。咁其实个片入边咧，即系我为咗做 research， 我睇咗啦。咁 委屈你啊！ 咁其实咧，佢就 俾条拎嚟啊，唔该。 好易嘅你打， 我都要做事后嘅检讨。 名，跟住加个 point 喺入边就见啊，我未讲佢个名啊，佢个名叫做 Kurt Capewell。咁就打籃球嘅，係咁澳洲隊， 但係點解俾人呃啫？嗱，擺到明，就算佢影性感相啊，同做喂 porn， 大家知道 porn 係動作片嚟噶嘛？係 咁，但係佢就即係用我哋即係唔係用我哋用即係男同志有時好多時都會出現嘅，就係、是、個尋歡洞啊，即係嗰個 glory hole 啊。 嗯，系啦，咁就即系有块木喺度咧。 哦，原来叫寻欢洞嘅嘢。 系啊，中文名有噶。 咁知丽苑嗰啲，我好似去过玩过啲地方咁样。寻欢洞 或者恐龙屋嗰啲。 系啦， 咁即系有块木喺度嘅，咁即系就有个窿嘅啫。咁即系窿后边有啲人做咩动作，咁即系大家知啦。咁即係所以佢就唔知個對手係邊個嚟嘅，所以一直到咁後來先即係知道，即係哦原來係個男人嚟嘅，咁所以佢就話啊嗰陣時我都係天真啦，同埋我又冇錢啦，咁所以即係都佢都係話佢係一位受害者咯，咁樣所以我就即係寄語大家其實。即係當而家，即係呢個世代咧，即係拍片咧咁容易啊，或者好多時大家都拍啦，冇所謂啦，即係影到少少啫，影唔到樣嘅，即係可能即係好多時一啲咁樣嘅，即係即係之後嘅罪證係唔係罪證？即係之後呢啲咁嘅片咧，其實係洗唔甩嘅，亦都係會可能影響咗你即係往後即係生命啊或者事業嘅發展咁樣嘅。 係，咁所以就小心唔好做呢一個天真嬌啦。 是啦，或者唔好贪钱啦，即係我赚钱我諗都唔係好难嘅啫，我相信。 係或者赚钱嘅时候諗清諗楚用啲咩方法去赚钱。不过你讲起呢样嘢嘅时候呢都想讲啦，因为早前呢都见到香港小童群益会呢声响无限出咗个 post， 就係啱啱就正正讲緊呢，就係话你头先讲嗰个榄球嘅运动员呢就好似疑似俾人呃咗去拍 porn 啦。咁但係呢就近排呢原来喺同志界里面呢都有一啲嘅欺骗事件发生，就係呢会有一啲嘅裸聊嘅事件进而去勒索你的事件出现啦。咁其实咧就讲紧咧啲男同志咧，大家去即系沟通啊、相识嘅时候咧，就谂住啊倾得好地地啦，开始熟络嘅时候就话：喂，不如咁咧，嗱，你 download 下呢个 app， 咁然之后我哋进一步再深入啲去倾偈啊，咁样样，咁就发展到咧一个裸聊嘅情况。咁啊，当然啦，到最后咧，即系个歹徒咧就谂住咧，我而家咧就有你嘅即系裸照喺手啦。你俾錢我，如果唔係我就公諸於世咁樣。咁我諗呢樣嘢都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即係無論幾熟都好，你用咩方法去溝通，用咩形式去溝通嘅時候，都要諗清諗楚先咯。 係你啲咁嘅語氣咧，打嚟嘅一定第一句已經覺得你 spam 過， 或者佢有冇教大家其實點樣防範佢咧？即係有時嗱，你真係唔知道佢嗰個人係咪真係想騙你噶嘛？即係尤其是年青嘅少男，即係有一兩個 hi 下佢。佢啊，傾下偈，佢哋都會可能會真係好容易會上當，或者係我俾上去啫，冇所謂啦。 其實咧，因為佢都有講到咧，騙徒通常用咩手法呢，就話首先同你即係喺交友 app 度認識咗你先啦，咁啊，然之後同你啊傾多幾句之後咧，就叫你主動咧 download 某一個程式。咁嗰個程式咧，就其實原來嗰個程式係可以攞到你電話裏邊嘅好多資料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即係進行裸聊啦。咁然之後就亦都會同你講嗱，而家係咁樣，你咧就有裸聊嘅片同埋相喺我度，你俾$10,000我，咁我就幫你 delete 啲相咁樣。咁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情况怎么算好呢，就是说因为他拿个程式是拿了你譬如可能电话里面的 contact， 我会将你的相或者片去 forward 给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人。 哦、 第一样东西他就教千祈中了招之后要跟你的朋友和家人说，我的电话中了毒了，如果你收到疑似是这些 link 的时候，你记得不要开记得即刻 delete 他。 OK， 呢招都唔错， 系啦。 如果唔系老豆老，如果以为搞到连老豆老母都有裸照咁样咧，就真系 或者系嗱，你见到嗰张裸照咧，唔系我嚟噶。讲定 系俾人 P 图咁样样 ，P 咗嚟嘅，唔关事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做法啦。咁但系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咧，譬如小童群英会都讲话啊，你可以揾我哋帮手去同你一齐去面对同埋处理嘅。咁即系最紧要嗰样嘢都系归根究底，就系唔好咁容易信人咯。 唔好咁容易信人啦，亦都唔好咁容易咧就俾人哋吓到啦。同埋嗰只即系唔好话，你俾$10,000我咧，我就同你 delete 咗佢。其实呢个网上世界系冇嘢 delete 到嘅，你明唔明啊？佢订翻嗰张 JPEG 俾你，佢可能已经有100个 copy 噶啦，你永远都唔知道你收到嗰个系咪底嚟噶嘛？系咪先？你而家系菲林嘅年代咩？ 系噶，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即系相信，或者咁容易去即系即系倾，即系好多人一倾偈咧，已经好快咁样交换呢啲咁嘅相啦。其实可以倾多啲啊，或者而家有时 倾多啲先交换晒系咪？你意思？ 唔系， 你都几好啊，教得吓。 而家有啲即系交友 apps 咧，其实都有埋对方嘅。 我最近有留意到，因为嗱，即系就算你唔传相咁先算啦，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咧，即系好危险嘅地方咧，就系佢可以 copy 你张相啊嘛，即系可以 screen cap 嘛，系咪先？ 系啊， 我电话可以 screen cap 啦。但我最近留意到。有個別的一啲機 app 咧，佢實施咗一個比較，我算覺得係幾安全嘅措施，就係唔可以俾你 screen cap 啊。 我都見到有啲網站係咁樣樣。 係啊，我試過係真係唔得，我撳乜嘢掣都唔得。 或者 screen capping 按完个掣之后，那个幅相出嚟系黑掹掹，乜都见唔到噶咯。 系啦，你唯一可以做系咩咧？就系用另一个手提电话去影呢个手提电话，你就叫做可以攞到咧嗰张相咯。但其實我覺得挺好的，這個應該是所有的 App， 即無論是機 App 還是 Strict App 都應該要這樣咯、 嗯、 即你沒有我的、默許的情況下，你不應該去吵我張相咯。 是啊， 是咯，我覺得這個保障是好的。原來科技真的做到，我以為真的做不到的嘛。我成日都以為 screen cap 嗰個嘢係我控制噶嘛，係我手提電話咧。咁原來佢真可以 disable 咗，我唔可以 screen cap 張相。 同埋都見到有啲網站咧，譬如你 screen cap 或者可能直接錄咗個畫面嘅時候咧，會突然間 blur 曬咯啲嘢。 係啦，咁所以呢個故事係咪教訓大家？其實你想攞人張相，就有兩個手提電話咧。 或者你直接問對方攞咯， 嗯、 你同佢 又或者最佳嘅方法就係約出嚟見個面咯， 係咯， 同埋仲要喺啲公眾嘅地方，就大家都安全咯，大家都知道啦，影相係嘛，燈光角度亦都唔知道嘅年期係嘛。可能是七十年代影定的出名仔相、 嗯嗯、 你不要以为没有发生这些事，我那张相都没有 update 了很久了，都有几年时间 了， 即动辄可能有些是十几二十年历史的、嗯、所以出来见下真身是不是最安全呢？还有见的时候就最好是公众的场合，在 cafe 啊，即不要在很私人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做了安全措施了。 嗯 right 嗯，好老啊，我们突然间好老起横州。永远怀念，千祈唔好再怀疑佢嘅哥哥。 我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悟，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烧。谁才是温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踢到重点，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才是风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踢到重点，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还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战等你。大热像踢到重点， 哥哥嘅大热，发达啦！呢、這、一个嘅游上假期啦，就放到星期二啦，系咪？咁希望大家开心心之余咧，都即系继续要保持距离，继续戴口罩， 系 安全为上。好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